那这个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啊，阳经上面呢比阴经上面多一个原穴啊，那原穴的存在呢就关系到三焦的存在。那这个我其实刚刚其实有一点就是没有讲得很清楚，因为现在讲得很清楚也没有太多意思，因为我们等到不用说上到少阳篇啊，在太阳篇我们再上一些就会指那个六经传遍的太阳篇，我们再上一些就会教到什么小柴胡汤啦、柴胡龙母汤啦，一旦用到这些柴胡剂的话，自然就会接触到关于三焦的很多很多状态啊，那那个时候我们再去认识它就可以了。那么那这个阳经啊，像我们的中医理论的世界好像总是觉得阳的世界比阴的世界大，对不对？也就是说好像相对而言好像能量比物质重要，对不对？就是心情好比身体好重要啊，就是大家会有这样的观点。而如果具体的来用身体的这个结构来说它的话，我们也会知道，比如说我们所有的阴脉的代表就是任脉，对不对？阳脉的代表就是督脉，奇经八脉的任督二脉。那你说任督二脉是一阴一阳啊，但是实际上呢，任脉比较短，督脉比较长，就是督脉呢是绕过头顶然后到这地方，然后从舌尖开始才是任脉下去，对不对？所以感觉上阳脉是比阴脉要大的。然后而且从名字你也知道，就是阳脉叫督，那阴脉叫任，对不对？那督就是监督督导，那任就是任你欺负任你摆布啊，对不对？所以就感觉到好像这个啊，在阴阳的世界里面，中国医学都是相信说人的物质的身体是受能量的身体所主导的，是这样的一个观点。那所以呢，我们在阳经的世界好像穴道也比阴经的世界多一个，对不对？那而且多的一个就是也是属于火类的，就是比较是能量的，就能量比较大。那如果我们用这个六经来说的话，我们也说三阳经的能量其实是比三阴经的能量要大的，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一个观念啊，我们至少借这个机会我们再复习一下啊，因为我觉得中医学的越久哈，越会好像眼光是放在人体的能量这个部分。那这样的观点我想迟早也是要接触到的。那我们在正式开始上第一个方子石藻汤之前呢，我想先跟同学介绍一个止嗽散啊，在这个第二页下面开始啊。第二页石嗽散有两个方子啊，就是第二页下面跟第三页上面，一个是这个第一个方是直接抓这个药去煮汤剂，然后第三页那个是把这个药物啊做成这个打成药粉，然后呢然后就冲热水喝啊，所以两种方子都是可以的。那我为什么叫止嗽散呢？这是因为啊，张仲景的咳嗽篇啊，他的治疗的咳嗽都是那种主症很清楚，就是你确确实实就有很严重的这个痰啊，什么气管发炎啊什么的，就是咳嗽的理由很清楚的时候呢，那用张仲景的这个方剂是非常有效的。可是相反来讲哦，我们日常生活中面对的咳嗽啊，很多都是那种不三不四的咳嗽，就是感冒早就好了，可是之后的一个月都还在那边咳咳咳，每天咳几下，而那咳呢也不妨碍你上班，也不妨碍你睡觉，对不对？可是就是这咳嗽没有断根。那这种不三不四的小咳嗽啊，那用温和的药处理就可以了啊，不需要用到太重的药。那这个止嗽散呢，就是温和好用的药的一个代表啊。它里面的这些药物呢，我们看啊，这个桔梗、甘草、白前、橘红、百步、紫菀啊，那这几味药呢，因为像什么桔梗或者是 紫菀啊，这些都是经方里面有的药，所以以后我可能有机会会讲的比较详细。那我们今天呢，我只是大概非常大概的说一下，就是比如说桔梗的话啊，如果是照这个陈忠林他自己的解释，或者是那个唐荣后代的比他之后啊，清朝末年唐荣川呢、啊，在那边解释的话，就是在第三页上面这地方，他自己的解释是认为说，这个肺部有两个窍啊，一个在喉咙，一个在鼻子，那他就觉得说，喉窍呢是应该要关起来，鼻窍应该是要开的啊，就是人呢应该是喉咙能够关起来，然后鼻子是很通畅的才好啊，所以他就觉得，他就像这个桔梗这味药啊，它的意义比较是开鼻窍。那当然我们如果是用在经方的话，桔梗是用来消炎排脓的啊，就是用法上有点不一样。那至于说这个紫菀的话，我们一般是一个因为紫菀它的颜色是紫色的啊，所以所谓紫色啦，所以中国人会认为说它比较是入血分啊，就是治疗这个比如说痰里面带血的这种咳嗽是特别有效，但是基本上它就是一个比较是止咳的药吧，就是能够让肺比较轻啊，比较能够挺止住咳嗽，但是以后我们再细讲。那百步呢也是一个对于肺啊有这个能够有一点润肺泄热的一个也不太寒的很温和的药啊。那像我们中国古时候是喜欢拿百步当做杀虫药，比如说拿百步粉去烧啦啊，熏这个蛀虫啦，或者是说什么身体里面什么肺有虫，这个肺有虫可能也是一个象征性的讲法哦，就是肺里面长痨虫，那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但是就用白布。那像古时候的人身上有时候会有虱子啊，那白布泡酒啊，用来涂身上有虱子，那这些那白钱的话，它比较代表性的效果是一个降气，就是气往上冲的话，用白钱是一个很温和的降气的药。那至于说陈皮啊，就凡是有痰的话，要去痰一定要理气啊，就用陈皮。那当然它也是特别用把那个橘子皮里面的这个白色的丝丝拿掉的啊，只用皮那一块地方的。那这些药物加在一起呢，其实虽然很轻啊，但是它就是一个能够让肺比较不咳嗽，然后让肺比较能够修复啊，然后发炎的地方变得比较不发炎，然后需要排除痰的地方也会排掉，就是它整体的效果来讲算是还不错。那些因为止嗽散其实它用的这些药啊很温和，你要说它有多厉害呢，我也不能说看起来有多厉害，但是止嗽散的厉害呢是在于它有一些不该放的药它没有放下去，比如说止嗽散没有放杏仁，就是咳嗽并不是适合杏仁的，就它在经方的世界就会看得很清楚，咳嗽不适合放杏仁，喘症才会放杏仁，所以就是有一些不该放的药物啊，它放的非常的少，就是所以用药算是很精到。那这个陈忠林呢在解释他的，那他止嗽散他就说，如果是有外感风寒的话，可能就有放一点生姜啦，放一点荆芥啊，那这些都是驱风的。那他就把这个咳嗽呢，他说咳嗽的这个基本的病机呢就是肺太冷啊，所以呢他用的药呢都多半是一些比较温的药，都不用太寒的药，就是它虽然要消炎，但是它不用寒药，用温药。那他就讲说他用这个止嗽散的一些加减啊，那他这个他说风寒初起就加一些驱风寒的药嘛，然后如果是风寒已经散了还没有完全好，那你就要用，他就加用那个人参胡桃汤啊，那这是一个补肾润肺的药。那如果是吃不好的话呢，你就要加五味益功散，五味益功散就是这个四君子汤再加陈皮，对不对，再加上桔梗，那就是补土以生津啊，就是补脾胃去生肺津。那如果里面 如果是寒的话，你就要温中，温中的话就有什么干姜啊，什么都可以加。那如果是热的话呢，就可以加一些清热的药啊。他选择黄连、黄芩、天花粉。那如果是湿气的话呢，就加一些祛湿的药啊，什么半夏、茯苓，什么都可以加。那如果是太燥的话呢，可以加这个贝母、知母、薄子仁、瓜蒌啊，来润这个燥。那像这些药物都是一个很基本的，就是同学拿一个纸寿散，然后如果分得出它的病有什么样不同的调性，稍微做一点加减，那这种不严重的咳嗽这样子处理就不错了。其实不严重的咳嗽啊，要医好它，其实要处理的话，我觉得很多方法，像我刚刚讲到的，我们一般常常用那个真武汤或者肾气丸加上这个生脉散啊，那这是一个做法。那像我们一般的话，市面上有卖那种什么川贝枇杷膏，对不对？川贝就是里面有加川贝母的，对不对？那其实川贝枇杷膏好不好用啊？就是它虽然号称川贝枇杷膏，对不对？但是我们买到的这个京都念慈庵什么的川贝枇杷膏呢，它里面的这个川贝啊都是太烂的，所以才没有效。所以你帮它加了好川贝，它就会有效了啊。所以你如果到生源去买药的话，因为生源的货比较高档的，你跟他说你们的贝母啊，我要买第二柜或者第三柜的啊，因为第一柜买不起啊，听了价钱就要开始咳了。那这个第二柜或者第三柜的，那它太便宜的也就不太有用啊。不过话说回来，生源最便宜的也比川贝枇杷膏里面那个好。那你呢，就把那贝母将它磨成很细的粉，然后打开一罐川贝枇杷膏，然后弄几汤匙进去搅一搅开始吃，这样也会有效啊。这种不三不四的咳嗽，如果用了好川贝还是不错的。那而且贝母就可以了，浙贝也可以，不一定要川贝。那至于他下面一段呢，他就讲说，如果是十二经见证，就是《黄帝内经》讲的这些东西呢，他就说可以怎么加怎么加。他比如说什么肺脏，他就加着什么荆芥、紫苏、赤芍、丹参啦，然后肝脏就加像柴胡、止咳、赤芍，这是标准的疏肝的药啊。那这些，然后呢，如果是脾脏的话，什么加葛根、秦椒、郁金等等等等。那像这些加法，我想同学现在看啊，可能会觉得，好像就只有一条路，就是照他说的加减。那其实如果各位学医啊，日子再久了，认识更多的方子的话，其实就会有别的做法。比如说他说这个如果是属于这个胆腑的咳嗽，对不对？他会加黄芩、半夏、生姜。这个黄芩、半夏、生姜，其实你看一看就会觉得，哦，那个跟方剂里面的这个温胆汤的那个作用很像，所以平常就有的时候遇到这样的状况，你可以可能紫寿散一瓢，再加温胆汤一瓢，这样就可以了。就是它等到大家认识的方剂多了，大家这个随意的加减几个方凑一凑啊，要处理这个不会很难。所以现在就是大家先这份资料拿在手上啊，就是了。那这个其他的东西呢，等到日后学的更多的时候啊，就会了解怎么用。就像是我觉得咳嗽篇呢，我以一个教书的角度来讲，我会觉得教张仲景的咳嗽篇是非常有经济效益的。因为张仲景的咳嗽篇治的咳嗽都是那种一般的别的方摆不平的咳嗽，就非要用到这么厉害的药才能治好的。那而张仲景的咳嗽篇，它又是一个咳嗽的最基本的打法，最骨干的用药。那如果我们把张仲景的咳嗽篇啊学好了，那之后啊，孙思邈的这个背急千金药方里面的咳嗽方子，你大概都看得懂。就是因为孙思邈的这些方剂，就好像是张仲景这些方剂里面统这一类的用药的一些变化跟排列组合。所以等于是这个咳嗽篇，同学我们在上课中把张仲景的咳嗽篇读完之后，同学要加强自己医咳嗽的功力啊，那自己回家看千金方里面的，应该是大肠门，就是他把孙思邈把咳嗽放到大肠部啊，因为肺跟大肠相表里，它里面的咳嗽方子呢，同学就会很容易理解，然后自己就可以用那些药味来分析千金方，然后得到更深一层的使用咳嗽药的功力啊。所以千金方我觉得可以是同学日后的一个自己在家进修用的方式，就是可以看出它的很多的排列组合。那除了这些排列组合之外呢， 我们刚刚不是讲到说肝脏的咳嗽什么肋骨这个两胁会痛，对不对？那如果同学以后看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药方啊，你会看到他说哪一种咳嗽是扯到肋骨的，那就知道肝脏咳嗽用这个医。然后你慢慢分千金方里面呢，脾脏咳嗽什么肺那个什么脾脏咳嗽什么肾脏咳嗽，大家都会找得到的啊。所以这些都可以，就等到我们把张仲景这上完了之后，这些这一个部分的工作，我觉得是大家在自己家里面翻翻书就可以完成的啊。所以我就觉得最重要的基础能够打好就好了，其他的话同学爱多用功都可以啊。那接下来呢，这个陈忠林又讲到用内伤的角度来看咳嗽的话呢啊，那比如说七情气节郁火畅上冲的，那当然就是解开郁的药，再加上啊消清火的药啦。那如果是阴虚的咳嗽呢，那就用地黄丸来补肾阴啦啊。那如果是如果它是有一些虚热的，那那团玉丸跟后来月华丸，那都是肺里面有生那种古时候不知道什么寄生虫的那种。那还有说，如果是关于这个人的这个吃坏了，乃至于咳嗽的话，它就有一些症状是口干啦，胃口这边会闷啦，然后到了天快亮的时候咳得更厉害啦。那这样子用加一些这个帮忙消化食物的药啊。那如果是气虚的咳嗽的话，就是胃口不开啊，气虚，那你就用五味一功散加桔梗啊，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从脾去生肺。那这个。他后面下一段呢讲到说，其实啊，肺要虚的话，你要直接补肺也不是这么容易的啊。就是因为肺脏当然是能补，但是补起来的话，就是因为肺是一个比较脆弱的脏，我们说是肺是焦脏，所以你如果要补肺的话，往往药一用的过头，肺又被你烧坏掉了。所以在面对这个肺部的疾病的时候呢，是我们中医最容易采取隔脏治法的一个区块。因为直接补肺啊，肺撑不住，就是多一点就把它烧坏了。所以如果要肺气很虚的话，那就是从脾胃开始补，用补土生金的方法啊，土生金的这条路，所以就多补脾胃，肺就会好起来，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就是，如果是肺阴虚的话，要补肺阴的话，那我觉得还是要依照这个萧顺阳老师那一派的那个原则，就是你补阳的话会正生，你补阴的话会逆生。就是如果你要补肺阳，就是肺气虚损，补肺阳的话，你补脾，脾阳会去生肺阳。那如果是要补它的阴的话，你要补它的儿子，那金生水嘛，对不对？所以肺的儿子是肾脏，所以要补肺阴的话，要从肾阴开始补起。那代表的方剂就是炙甘草汤，里面的地黄放的非常的多，就是你补肾阴补到爆，它会去补到肺阴去。就是补阴的话，它会去逆生它的妈妈，然后呢补阳的话，它去顺生它的儿子啊。这是这个非常隐藏着不为人所知的一派的一个说法。那所以我们在处理肺的时候啊，我们在临床上面就会看得到，当一个人的咳嗽很久都没有好的时候，我们其实不是补脾就是补肾啊，多半是这样子补。那补肾的话，其实用六味丸也是常有的，就光补肾阴就好了啊，就是这样的情形是有的，所以临床上那样的理论是通的。那止嗽散呢，我想同学就知道有这个方，如果你感冒之后遇到不三不四的咳嗽呢，那你就可以用止嗽散。但是希望同学不要忘记，我们上个礼拜有大概带一下这个张仲景咳嗽篇的一些重要主症。比如说你感冒完了，好，已经不是那么咳了，但是常常觉得喉咙不舒爽，动不动就要这样咳咳咳咳，那这是什么汤症啊？半夏厚朴汤症嘛，对不对？ 喉咙不舒爽会这样的咳咳，那种是半夏厚朴汤，那个用金方就好了。那或者是你的咳嗽呢，痰越来越少了，可是越来越浓了，浓到很黏很黏了，那这怎么办？皂荚丸，对不对？那如果我们是咳嗽啊，觉得感冒都已经好了，可是那个稀痰还是很多，一咳起来那稀痰都很多，然后人也不咳，那那是什么方？苓甘五味，但甘草干姜也对了啊，苓甘五味那个什么，苓甘五味姜辛下仁那个也可以啊，就是差不多是，就是同学这个基础的辨证要有一个能力啊，就是金方还是很好用了。那如果没有什么特征的，那同学就记得说一个止嗽散还不错用啊，稍微自己在家做一点加减啊，这种微微的，就是坏也坏不了，好也好不了的咳嗽呢，用止嗽散是不错的。那接下来啊，我们要开始进入这个食早汤了。那我先跟同学讲一下，这个我们的讲义啊，这个第四页开始啊，一直到第九页啊，第四页到第九页，我是把这个金匮要略的这个条文也印给同学，因为我们的这个桂林本啊跟金匮要略还是有一些条文上的小出入，那我想如果都印给同学的话，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比较容易比对。因为皂荚丸症不是皂荚丸，食早汤症，如果只用我们的这个书本上桂林古本这个辨证点来看的话，可能有一点点显，所以我觉得最好连金匮要略的条文也一起看到会比较好一点。那食早汤这个条文啊，卷十四的第十四条，他说咳加其脉弦者，此为有水食早汤主之。那食早汤是一个很猛的药啊，这个圆花甘遂大戟啊，都是下水非常猛烈的药。我觉得我上个礼拜在教的时候有点讲过头了，怎么讲？就是我把食早汤说得太恐怖了。其实食早汤会恐怖呢，是当你在处理那个已经是得绝症没有几天好活的那种人，你用食早汤他就更虚，就死得更快，对不对？可是呢，除了那些什么肝硬化腹水、肺癌腹水之外，肺癌胸部积水之外，其实一般的咳嗽如果有需要用到食早汤的话，不妨就用啊。因为一般的咳嗽一旦是食早汤症了，其实不食早汤并不至于会把人打死的啊，就是治咳嗽用食早汤危险性没有说很高。那这个他的张仲景说食早汤的第一个辨证点就是咳加，咳加就是说啊，这个人一直在咳嗽，那很会咳嗽，一直在咳嗽，咳了那么久你都医不好，然后你把他的脉是很悬的，那张仲景就会说，哎，这个悬脉代表身体里面有水堆在那边哦。张仲景的杂病的脉法是说双弦为寒，单弦为隐啊、哦，就是如果两条手的脉都很弦，代表你体质太寒，可是如果一条手一只手的脉太弦的话，代表它里面有痰饮啊、哦。那这个他说因为里面有积水，所以你就用食早汤这个泄水的药把它这个水抽掉。那食早汤很抽水的能力很激烈啊、哦，所以没有水可抽的时候用错它也是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我会觉得张仲景这条本身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呢能够找到更多一点的辨证点啊、哦，用起来会更顺手。那更多一点的辨证点，这个桂林本也有啊，但不过金匮要略的我已经把它整理在一起了。我们看一下讲义第八页的这个下面这个地方啊，这个哦，对了，忘了跟同学讲金匮要略的这个咳嗽的这个结构，就是我们桂林本的咳嗽就全部方子都放在一起，那金匮要略是分在第七篇跟第十二篇，它的第七篇是肺微、肺痈、肺胀那些咳嗽，然后呢，第十二篇是关系到痰饮的咳嗽。好，那食早汤是一个属于有水积在这边，是比较属于水饮痰饮的咳嗽，所以放到第十二篇。那十二篇呢，还没有讲到咳嗽之前呢，他就有先讲到这个痰饮这个病啊。这个 咳嗽篇的第二十一条跟二十二条，痰饮篇的第二十一条跟二十二条啊，我们第八页下面他说，脉沉而弦者，弦饮内痛，就是如果我们身体啊有多余的水，如果这个水不多，而且只在表面，比如说小青龙汤，对不对？他的身体也是我们的肺里面有太多的水，对不对？可是水虽然多，可是也没有多到很多，所以你只是咳嘛啊。那这样的小青龙汤的脉通常就是浮而弦，不会叫沉而弦。如果沉而弦，代表那个水已经有整块整块的堆积在里面了。那弦饮它的具体内容就是说，这个人好像这地方有一兜水掉在这个地方，会扯着你胸口痛啊，这叫做弦饮，好像身体哪里悬挂着一包水。那也就是说，如果呢你的脉是又沉又弦，而你的胸口里面会有扯痛，那就蛮容易断定你这边有很大比较大块的多余的水在这边。那这种大块的多余的水呢，就可以用石藻汤来泻掉啊，所以他就说病悬饮者石藻汤主之。那因为这是很确定可以处理这个，那所以这两条当然是在讲痰饮啦，不是讲咳嗽，但是要用石藻汤来处理咳嗽，这个辩证点是可以用的。就是如果你咳嗽的时候会觉得自己的胸口一面扯 一面咳一面有那种严重的扯痛感，好像有什么东西梗在里面，然后你的脉又是偏沉弦的，那这样子用石藻汤大概就是 OK 啊，就是它的症状就是把这个悬饮的症状加进来看的话，就会蛮容易用到石藻汤。因为其实石藻汤如果是在咳嗽发生的话，其实这个一开始啊大概都是差不多在小青龙汤这个的状况，就是一开始多半都是小青龙汤症，就是这个人的水代谢不良，所以肺里面有太多的水，对不对？可是他咳啊咳的一直没有医好，然后水越积越多，终于有一天积到变成大坨的水了，就是好像是我不知道是要积水还是叫什么，像现在这个比较摩登的名词说什么胸腔积液，是不是啊？就是其实像是有多余的水这件事情呢，像小青龙汤也是有，不过呢比如说小青龙汤我们临床上也会用来拿来治这个肋膜炎，那这个肋膜炎他会说这是渗出性肋膜炎，就是有一些多余的水从组织里面渗出来，只是渗出来这种好像把你的身体的组织弄得比较湿，这样子比较少的这种渗出的水，那小青龙汤有半夏有干姜就可以了。那可是如果这个在渗出来这样一滴两滴的时候你没有好好处理，让它越积越多，终于积到有一定的量了，就是有一点这个积液开始形成了，那一旦形成了一块的积液了，那就是石藻汤的事了，小青龙汤也救不到了啊。所以这是大概这样子的一个程度上的差别。那这个程度上的差别，我觉得痰饮篇这个啊十二支三十三条啊，它也算是表达得很好啊。他就说浮有知饮家啊，知饮家就是说他的这个痰饮啊，痰饮好像树枝一样，就是这里一条那里一条梗在你的胸口，那叫做知饮啊。悬饮好像这样中间一坨，知饮是这样子插出来的，那知饮的话就会很容易你一动或者一咳就扯了会痛了。那这个有知饮的这个病的这个病史的人呢，他咳嗽啊又很烦，咳烦那当然会很烦啦。我们说人的身体的阳气啊，如果没有办法把一些包住他那些浊阴的这个邪气把它摆脱的话，人就会有烦的感觉出来啊。这个无助于汤症就是这样来的。那这个又咳然后又觉得心情很烦，然后呢胸中痛啊，咳嗽的时候胸口会痛，然后呢不猝死，因为如果胸口痛然后就心脏病发作然后就送到医院，然后医生就叫你节哀顺变，这叫做猝死，对不对？那就是心脏病发作啊，胸口痛，那那个就算了吧，就不用治咳嗽了，收拾办理后事就好了。那可是他胸口痛又没有立刻死的，代表不是心脏病发作，对不对？那 那这个没有立刻就死的，然后呢至100日或一岁，就是这样子的状态拖到3个月到1年不等。所以我觉得张仲景这个也是很贼哦，就是如果你不敢用石藻汤，对不对？你不要用啊，你先给他吃止嗽散啊，再给他吃小青龙汤啊，啊，一来一去他一直跟你讲胸口痛啊，然后呢也没好啊，那拖到第3个月也会开始想会不会是石藻汤症，然后开始往这个方向来观察，对不对？然后就好像怀疑人家偷了人家的斧头一样，越看越像小偷，对不对？然后看到1年左右，大家觉得哎可以，我想应该是石藻汤症的，因为其他药都已经用过了啊，那就用了。所以因为石藻汤症是一个就咳嗽的石藻汤症，它可能是一个慢慢累积这个议题嘛，所以这个可以，你可以多观察几天也没关系嘛啊，所以张仲景写说100日到1年哦，那真的是大家慢慢来不及啊，什么汤都可以先用用看啊，石藻汤最后再用啊，所以这样子想一想也还蛮轻松的。那至于说我们现在如果是一些肺部的病变啊，这个有的时候西医院会告诉你说，哎，你这个是胸腔积液，我们要插管子哦，把这个水抽出来，对不对？那你听到他这样讲，那就太好了吧，不用张仲景教你怎么辨证嘛，西医帮你辨完了嘛，那就说那没关系，我回家吃石藻汤啊，就这样就好了。因为石藻汤啊，吃下去是会肚子痛，会狂拉肚子，所以不是很舒服的一味药。可是如果你每咳胸口都这样的绞痛，